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十四集，大鼹鼠滴溜了一口口水。 偷渡客是在那三天内以杀人的方式淘汰了一名玩家的人。游戏正式开始前，每个人类都是潜藏玩家，淘汰至少一名潜藏玩家就可以登陆黑塔。淘汰方式…… 大鼹鼠抬起那双细小锐利的眼睛， 包括并不限于游戏方式，杀人也是淘汰玩家呀。 唐默的心脏狠狠地揪了一下，很快恢复平静。他想起自己见过的第一个偷渡客钱三坤，那个小偷。唐默原本以为他和自己一样，是经历过一场莫名其妙的游戏最后活下来的胜利者。在那本异能书里，钱三坤的名字后有偷渡客三个字，唐默一直搞不明白，却没想到他是这样的意思。大鼹鼠开始吃火鸡的鸡脯肉了，他嘎吱嘎吱地咬着，模糊不清地说， 可是那个偷渡客没来我这里，要不然吃了他，一个能够提前开启攻塔游戏的偷渡客，他该有多美味，吃了他我可以获得多少力量。 大鼹鼠很惋惜地说， 每个正式玩家和偷渡客都一定开启了异能，预备一开启异能的几率稍微低一点。好想吃掉那个偷渡客呀。 大鼹鼠又吞了口口水。唐默几人不敢想象吃活人的场景，但大鼹鼠刚才说的那些话已经给他们勾勒出了一个清晰许多的黑塔世界。全球仅存的四亿多人里分为三种，正式玩家、预备役和偷渡客。预备役可能拥有异能，正式玩家和偷渡客是肯定拥有异能。正式玩家里比如唐默，他拥有那本贱兮兮的书，偷渡客比如钱三坤拥有把物体储藏在身体里的异能。现在他们并不知道这三种玩家哪一个比例更高，可能是正式玩家，也可能是预备役，但绝对不可能是偷渡客。在那三天时间里杀过人的，哪怕是全球范围也不可能超过1000万人。偷渡客是少数，那正式玩家和预备役到底谁更多一点呢？唐默莫名觉得可能是他们这样的正式玩家占据少数，至少在他们七个人里就有四个人肯定没参与过黑塔游戏。大鼹鼠开始吃最后一块鸡脯肉。 真可惜，那个开启攻塔游戏的偷渡客现在肯定已经被生吞活剥了吧。他怎么就不来我这里呢？那么美味的偷渡客，我也好想吃一个呀。 吃完最后一口火鸡，大鼹鼠满足地摸了摸自己圆滚滚的肚子，空气中还弥漫着火鸡的香味儿。众人用力地吸了几口，安慰自己也算是闻到了火鸡的味道。大鼹鼠也不例外，他用鲜红的鼻子不断地在空气中嗅着。渐渐地，火鸡的香味消散，一道清亮的铜声在唐默几人的耳边响起。 叮咚，完成支线任务一，为可爱的鼹鼠叔叔烤一只火鸡。 众人齐齐松了口气。正在此时，却听一道诡异尖锐的笑声响起。大鼹鼠睁开细小的眼睛， 精明锐利的锋芒扫过在场的所有人类。他咯咯地笑着，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发出如此怪异的声音。这声音好像指甲划过玻璃的噪音，所有人鸡皮疙瘩涌起，浑身发毛。然后就听见大鼹鼠用激动而压抑的声音说： 瞧瞧我发现了什么，刚刚被火鸡的味道掩藏住了，我竟然到现在才注意到，你们七个人类里有两个正式玩家，四个预备役和一个偷渡客。我的黑塔，为什么你今天对我这么好？我要吃了这个偷渡客，我要吃了他，他恩杰快乐。 叮当，支线任务二出发，找出那个该死的偷渡客。 偷渡客身上都有一种很臭很臭的味道，黑塔最讨厌偷渡客了。吃了偷渡客可以得到很多奖励，得到庞大的力量，偷渡客的肉也特别好吃。哎，这一点我谁也没告诉。 巨型鼹鼠眯着那细小的眼睛，一脚踩碎了地上的火鸡残骨。 你们七个人里有一个可恶的偷渡客，把他交出来，我要吃了他。 大鼹鼠一步步的逼近，厨子迷迷糊糊的醒了，一抬头正好看见大鼹鼠锋利的爪子，吓得尖叫一声。鼹鼠冲他发出一道尖锐的嘶叫，厨子吓得差点又晕过去。唐默摸了摸自己的手腕，他的手腕上已经没有了大火柴的花纹。按照鼹鼠刚才的说法，这根火柴能伴随唐默渡过第二层，那说明在第一层也肯定有其用。唐默能感觉到他并没有把火柴的功能发挥出来，只是盲目的挥舞火柴。如果再给他一点时间，晚一点攻塔，他或许能做出更万全的准备。所以为什么现在就开始提前攻塔？唐默的脑海里闪过那个开启攻塔游戏的偷渡客的名字，但他没时间去抱怨，他冷静地问：偷渡客是哪一个？我们怎么把他找出来交给你？黎文和林巧同时睁大眼睛看向唐默，洛风城看了唐默一眼没说话，小姑娘彭丽文脸色白白地看着唐默，眼睛闪烁，似乎没听懂他这句话的意思。林巧忍不住说： 真的要交出去？这个鼹鼠说要吃人。 唐默神色冷漠反问：那你代替偷渡客当他的晚餐？林巧一时噎住。洛风城淡淡的声音响起：偷渡客是个杀人犯，或许他是迫不得已杀了人，或许是防卫过当杀了人。在外界法律可能不会判他死刑，但黑塔厌恶偷渡客，已经给他判了死刑。我们只是找出偷渡客，其他的事和我们没有关系。 李斌神色变幻，点点头： 对，我们只是想找出偷渡客试试而已。 大鼹鼠叽叽地笑了一声： 我怎么知道偷渡客是哪一个？我的洞穴不够大，你们一群人类聚在一起，偷渡客的味道飘得满洞穴都是，找不出来。我给你们一个小时的时间，找出那个可恶的偷渡客。如果找不到，我一个小时吃一个人类，一定能吃到偷渡客。 大鼹鼠看向唐默： 哦，对了，你和马赛克关系很好，还借给我火柴，那我最后吃你好了。 唐默对这个恩赐没太大反应。大鼹鼠看着唐默无动于衷的模样，又叽叽笑了一声，跑到角落里开始挖土。他似乎想把自己的洞穴挖大，挖了两块又转过头。 已经过去两分钟了， 你们找到偷渡客了吗？ 众人听着大鼹鼠的话，头上冒出冷汗。李斌看了所有人一眼，咬牙问道： 我就问一遍，在那三天时间里，你们有谁杀了人？ 毫无疑问，所有人都摇了头。 我就猜到会是这样。 从一进洞穴，这个白领精英就是领头者的模样，现在也不例外。李斌强装镇定，开始分析局势。 这只鼹鼠说过，偷渡客是在那三天时间里以杀人方式淘汰玩家的人。偷渡客一定拥有异能，身上还有很臭的味道。这个味道我没有闻到过，你们闻到了吗？ 林巧摇头。 没有，我嗅觉一直很灵敏，这里只有土的味道。 大家都说没有，李斌的脸色难看起来。 那这个味道或许我们人类闻不到，只有他们闻得到。 妈的，这该怎么把偷渡客找出来？洛风城说， 偷渡客杀过人，有异能。 厨子因为昏迷很久，没听过大鼹鼠的科普，跟不上大家的节奏。 杀人？异能？等等，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家没时间和他解释。李斌问道， 杀过人有异能，所以呢？ 话音刚落，李斌突然转过头看向唐默， 你肯定有异能。 唐默刚才凭空变出了大火柴，那绝对不是人力可及，是异能。黎文为唐默解释说， 大鼹鼠说我们七个人里有两个正式玩家，四个预备役和一个偷渡客。正式玩家是参与黑塔的官方游戏而登陆黑塔的，唐默应该是正式玩家吧。他认识一个叫马赛克的人，那个人和大鼹鼠认识，肯定也和黑塔游戏有关。 唐默说，我确实是参与黑塔游戏进来的，按大鼹鼠的说法算是正式玩家。 李斌却摇头， 在今天以前你可能确实参与过黑塔游戏，但是没人可以保证你是在那三天内参加的黑塔游戏。现在距离黑塔发出地球上线的公告已经过去了四天，谁能确定你不是在第四天玩的游戏，在那三天里杀人了？ 唐默忽然觉得有点好笑，他刚想反驳，却听洛风城说道， 他是正式玩家，黑塔厌恶偷渡客，偷渡客身上有味道，如果他不是正式玩家，那他在见到大鼹鼠前肯定被大鼹鼠的同伴马赛克发现了，他不会活到今天，还得到了那根马赛克的火柴。 唐默诧异地看向洛风城，后者也看向他，两人都没再说话。其他人也听明白了，李斌说， 有道理，九成可能性你确实是正式玩家，还有一成可能性你是偷渡客，之前不知道用什么手段掩藏了自己的味道，没被那个马赛克发现。 顿了顿，李斌突然走到七人中央，认真地看着大家。 现在我坦白，我是第二个正式玩家。 唐默有些惊讶。李斌苦笑了一下，举起自己的右手。 我的异能很鸡肋，具体能力我不想透露太多，但以现在的情况来看一点用处都没有。不过我可以给你们演示一下我的异能效果。 异能是每个人的秘密，不想透露也情有可原。只见李斌蹲在地上，伸出右指开始在地上画圆，流畅圆滑的曲线在地上渐渐出现，这是一个极其工整的圆，最后一笔恰恰落在起始点，从始至终形成一个完美而闭合的圆形。这是一个不用工具，纯粹用手指画出来的圆。林巧瞪大眼， 这么圆，你的异能该不会是能不用圆规画出一个圆形吧？ 这算什么异能？ 唐默微微蹙眉，虽然这个圆太过工整，但并不能代表你有异能，你可能是专业学画画的。 李斌说， 那你再看。 只见李斌伸出手指，在刚才那个圆形的旁边再次画了一个圆，周而复始，饱满圆润。这个圆形又是一个极为完美的圆形，而且仔细一看，林巧惊讶道， 这个 和刚才那个圆是不是一模一样的？ 李斌一脸无可奈何， 我的异能具体是什么我不想说，但我想你们应该相信我有异能了吧，我是剩下来的那个正式玩家。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